真的懂唯一的定义，并不简单如呼吸。你真的希望你能理清，若没交心怎么说明我真的爱你。拒绝不经意，眼神中飘逸，总是在关键时刻清楚东西。你的不坚定配合我颠沛流离，死去中清醒，明白你背着我聪明。是我怀疑呢，这是我傻瓜。但如果真的爱，不会算计，爱是不嫉妒，不张狂，不求自己。不管你的回应永不窒息，你知道我真的爱你。证明我是你唯一。